随心愿，从来也没有的人牵我。

请听团圆酒，新疆故事，爱无眠。 声声的悠扬悠扬，这里有 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，有一个迷人的地方，他的名字是新疆。红乃斯草原如花，孔雀和蜿蜒流淌，太白金江草草荡漾，戈壁新城葡萄长廊。

心痛， 真心都不心痛，真心都不心痛。 Yeah.

真诚的啊，化作绵绵的炊烟。 一只鸽儿唱，金的和老百姓。